我国内阁总理朴凤柱考察了北仓和德川地区的各重点企业。他先后到北仓火力发电联合企业、德川地区煤矿联合企业德川煤矿和胜利汽车联合企业，具体的了解了生产情况和扩建工程情况，并在县地主持有关部门干部协议会，对增加电力和煤炭生产、进行新型卡车系列生产的对策问题进行了讨论。在这之前，朴凤柱总理前往平壤化妆品厂了解现代化工程情况后，强调要促进改建工程。